天上午往汉堡走的路途比较遥远，280公里，所以要走4个小时左右啊，会比较漫长，所以这路上我们可以除了看风景以外，再聊一点闲聊天吧。前几天呢聊的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那么昨天呢我们晚上看了一场，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起看了一场歌剧，看歌剧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估计是昨天应该把在回来的路上把《茶花女》的歌剧的剧情稍微介绍一下的，因为在现场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及时的有效的信息来去了解这个剧情，然后开始看的时候就在那儿通过去演外在的那种动作表情来去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遗漏的信息还是非常多的。好在歌剧是西方艺术的真正是一个伟大的瑰宝，在我看来西方的交响乐和中国的书法艺术可能是世界上顶级的两种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这之二。康有为当年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现场去听过一场歌剧，那种人们的那种顶级的演出团体演唱的歌剧，当时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被电击中的那种感觉。他说这样的一种音乐真正是比中国音乐那简直可以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中国完全没有办法跟这种西方的音乐相比较。他在自己的游记里边把斯德哥尔摩翻得比较好，我们现在讲斯德哥尔摩，他翻译成斯多贡，斯是暂时的斯，多是多少的多，贡是好像是贡献的贡，斯多贡。其实他的翻译虽然有点广东的发音的影响，但是他更接近于原文，有原文那个表达就是 Stockholm， 没有那么多的读音，我们现在要读成斯德哥尔摩，我天哪，五个音节其实是很麻烦的，说起来很麻烦的。康有为觉得有这样的了不起的艺术，他又到了他们瑞典的皇家图书馆去看了一下的他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觉得震撼，他自己想一辈子终老于此，想在这儿算了，安度晚年就在这儿过。当然他后来还是离开了瑞典，最后回到中国，然后后来死在青岛。青岛现在还有保留着他的一个德国式的故居，那栋房子建得很漂亮，然后故居里边陈列了一些他的生前的一些照片和一些文献资料，有一个照片是康有为坐在中间，周边呢，哎呀，那么多的女孩女的，都长得真的是像麦子一样的漂亮，啊， 像王菲一样， 啊，这个我们这么多现场人了，啊，这个然后就我就问那个解说，我说，哎呀，康有为生了这么多的女儿啊，他说什么，全是他老婆。为可能娶了8-9个夫人，这个就是如夫人比较多吧。他最后也死在青岛，葬在青岛。当然文革期间他的墓被砸了，现在在青岛那个东部还有青岛大学的身后有个叫福山，福是浮想联翩的浮，曲山的水那个浮啊，浮山的脚下有康有为的墓，是刘海粟题的碑。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墓是假的，都是造假的啊。那么康有为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中间，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包括歌剧。关于西方音乐呢，当然我们这个团里边有两位这个造诣，有时间也可以请他们二位给大家聊一聊。我不想展开来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旅行在欧洲的时候，会时时想到这片大陆和跟大陆相隔不远的英格兰、英国，这些个国家为什么在近代过程中间能够率先的 走向我们人类现在所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我想可能大家都会自己有一种思考，因为我们这个从文革后期，这个国家就提出来了所谓的现代化的目标。所以什么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方面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的争论，但是慢慢的会形成一些最底线的共识。我们如何去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欧洲的这种国家所树立起来的这种典范，他们所达到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一种状态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欧洲在这些国家里边看到的这个现代社会，到底它的底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方面我想跟大家简要的谈一谈我的一些粗浅的一些观察或者思考，包括阅读所得到一些感受。那么现代社会呢，可能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间，特别早的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宗教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进行一种分离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在信仰问题上能否去追求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世俗的政府在宗教信仰方面应该，它不是一个说偏向于某一方，压制另外一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自己的日记里边曾经非常愤怒的去谴责那个罗马教廷，他对于罗马教皇的那种说法叫做罗马城罗那个那个罗马主教，他用罗马主教，当然罗马教皇他的身份一直兼任着罗马地区的主教，那个罗马主教又想干预我的如何如何，你会发现他当时就在抗争，在对抗罗马教廷的这种权威。所以宗教权威和世俗的权威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慢慢的彼此消长的这个过程中间，慢慢出现了所谓的近代的民族国家。我们可以说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些国家都是慢慢在这样的一个抗争的过程中间，他自己获得了一种自我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间，我们发现尤其在北部欧洲，比方说段万金先生昨天在网上提到的那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间的一些贡献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种贡献首先是要抗议，其实新教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说 protectant， 就是抗议宗，就是要抗议这样的一种用宗教的一种不合理的一种状态去压制一些教条、一些权威，来去压制我们的信仰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我们的自由。所以在近代国家，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从中世纪走出来的状态，就是宗教权威慢慢的走向衰落，当然世俗的权威在慢慢的兴起。大家如果读拿破仑的日记，因为国或者说像英国这些国家，它的越来越强调的是宗教可以说在人们的生活中间去干预，宗教的权威来去干预我们的世俗的事物。当然与此同时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世俗的政府也不可以去干预宗教的事物，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两头政治、双头政治。那么政教分离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近代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社会中间的一个常态。当然有人现在也感到有一些担忧吧，比方说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已故的著名的教授哈洛德·博尔曼在《法律与革命》那本书是我参与翻译的，那本书里边非常担忧说，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多的法律变成一种很世俗化的，而人们缺乏一种宗教的信仰的时候，好像西方这套法律体系可能都会存在问题。那么其实我个人过去曾经对于中世纪的罗马教廷所发展出那套法律体系有过一点涉猎，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吧。你会发现其实西方的这个宗教权威在他人们的生活中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比方说你们知道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其实在西方也不是历史上就是这个样子。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纳妾的制度的，类似于纳妾的制度，对，他们不断的去发展一些教徒，要求希望人们去皈依天主教。但是中国人经常面临着一些很大的一个文化上的冲突，这种天主教要求人们必须一夫一妻，当然另外一个是不能够祖宗崇拜，比方说家里边祖宗的牌位放在家里边，这是基督教不允许的，你要是信仰基督教的话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对中国的家族主义的这种历史传统是一个冲击，对我们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段婉清比较喜欢的制度，也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冲击啊。那么结果许多人就说你要皈依基督教，但是他说我信上帝了，但是你家里边还有妾，这是不行的，就必须只能够把那些妾都给呢，只保留一个人，一夫一妻，这是文化上的冲突，非常的流行。但是基督教兴起以后，那些早期的教父们，包括他们怎么去解释圣经，他们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比附为所谓的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当然只有一个，教会天底下很多教会，在我们看来，其实在宗教的角度来说，教会是一体的，教会是一个，是一个整体性的。所以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所以与此相类似的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对一的，不可以一夫多妻。当然这个对于中国文明来说，要接受这个观念其实并不容易。在明朝的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来，那么当时利玛窦这些人旁容许的，那么另外婚姻还必须要保持一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啊，那么女人在结婚之前，她的人格从属于她的父亲，结婚以后她的人格融入她的丈夫，所以女的没有自己独立的一种法律行为能力，这是法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个是欧洲基督教的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像比尔顿在《失乐园》里边所描述的，夏娃跟亚当说的那段话说，哎呀，我的主人啊，我的丈夫，我的主人，我的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衬托和歌颂你的伟大，就是对自己的丈夫要这样的一种状态才是合理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中世纪罗马教廷不断地发布一些法律性的规范要求，当然有还甚至有人说可能将来中国也未必能够坚持一夫一妻制。对，你觉得万金，你觉得现在有这个势头吗？从你的实践来看。那么一夫一妻制，基督教确立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要求，那么后来在整个的欧洲这种文明空间，一夫一妻制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规范。那么与此同时还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的缔结要基于情感，基于爱情，而且必须是双方自愿，而不是说被强制的。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当时在欧洲领主经常说自己来安排自己的臣民们，自己的这个农民的一种婚姻的缔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那种方式去规避这样的规范。有时候也不影响像某些同志那样的去在婚外发展出一些其他的感情，这个也是经常有的。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好不好？基督教会在法律制度的发展方面影响到了许多的方面，包括刑事法律，比方说刑罚的施予是以教育为目的，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你不可以一味的追求报复性的惩罚，而是要想方设法的让他回归到这个社会，变成一种心智和行为都更正常的一种状态。那么还有对于诉讼程序法的要求是说， 比方说一个法官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一个犯罪面对一个罪犯的时候，有一个丈夫必须要忠诚于自己的妻子，不可以说随便遗弃啊什么东西，这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他们对女性也有非常丰富的法律规范来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范，就是离婚是不允许的。在中世纪的罗马教廷所发展出来的法律体系中间，你们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跟教会离了，不跟教会在一起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结婚之后就不可以再离了，这真正叫从一而终，不可以离婚。这是欧洲到现在，你们可以发现像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其实他们比较法律上还是经常有点排斥离婚自由这样的规范。当然欧洲中世纪就开始发展出许多的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所有的这些个方面其实都跟中世纪的时间有关系，因为中世纪就有一个超越于各个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个更高的权威，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就是超然于他们之上的，所以他们经常在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做斡旋者、做调停者、做规则的制定者、做违反规则的惩罚者。所以他们经常发布这些规范来去规定，说比方说什么时候可以打仗，哎呀，战争不可以随便打哦。比方说安息日就是不可以打仗的时间，然后各种宗教的节日都不允许打仗。最后不断的提出来了所谓的上帝和平运动、上帝休战运动，发布各种各样的禁令，不允许打仗，然后留给一个好战的斗士、一个国王的打仗时间只有最寒冷的冬天的几天。要设想自己也是这个罪犯，因为法官并不是说这个自己好像超然于这个案件之外，你要想象自己就是罪犯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获取这个案件的真实的信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规范。那么还有对国际法的影响，对战争法的影响，罗马教廷对战争方面非常关注，因为他们经常在当时各个公国呀、王国呀、侯国呀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就是要由罗马教廷来进行调停。我们今天在欧洲发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欧盟，有这样的一个从权这个叫什么欧洲共同体发展的欧盟，建立了超越于国家权威之上的这样的一种欧洲议会。法国旅行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一样，有这么一个教廷存在，国王就知道自己不是权力无限，他不可以说什么事都定于一尊，我来去什么万机独揽，所有的事情都来我来说话算数，那不可以的，有个罗马教廷在这管着你的。罗马教廷他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其实就叫做剥夺教籍，昨天好像明伟也讲过，剥夺一个君主的教籍。如果一个人在中世纪的环境下，你的宗教的教籍被剥夺了，你不是基督徒了，罗马教廷宣布你不是基督徒了，那就是谁见到你都可以把你杀掉，还可以获得奖赏。所以君主对这个杀手锏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以至于亨利四世很有名的故事，曾经在罗马教皇所旅行的那个城旅居的那个城市外边，法国旅行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一样，有这么一个教廷存在，国王就知道自己不是权力无限，他不可以说什么事都定于一尊，我来去什么万机独揽，所有的事情都来我来说话算数，那不可以的，有个罗马教廷在这管着你的。罗马教廷他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其实就叫做剥夺教籍，昨天好像明伟也讲过，剥夺一个君主的教籍。如果一个人在中世纪的环境下，你的宗教的教籍被剥夺了，你不是基督徒了，罗马教廷宣布你不是基督徒了，那就是谁见到你都可以把你杀掉，还可以获得奖赏。所以君主对这个杀手锏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以至于亨利四世很有名的故事，曾经在罗马教皇所旅行的那个城旅居的那个城市外边，夏天的几天，其他时间都是不可以打仗。那么还规定了战争中间使用武器的限度， 我可以使用过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各种巨大的投石器。罗马教廷说不允许打仗用这个，这个东西太恐怖了。然后规定说战争中间不得对妇女、儿童以及医护人员进行伤害。如果要是说超越你不是对着对方的战斗人员，你是对着对方的平民，尤其是女性，这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他们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法律。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国际法中间的战争法那部分内容，其实很大程度上直接就来源于罗马教廷。还有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是罗马教廷的存在本身是对世俗或者君主的权力的一个巨大的限制。因为我们正如我们前年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待了三天三夜吧，那个雪地里边那叫城门立雪，那是君主对于教皇教廷权力的一个臣服的状态。那么这就是西方国家说宪政的这种规则得以确立。为什么你可以发现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你在西方旅行的时候你很少看到沿街什么大口号大的标语写着团结在谁的周围，团结在现在的某个领导人的周围，然后学习他的思想，到处挂着他的大照片，这个东西是没有的。西方历史传统就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世俗君主管的事儿就是世俗的事儿，就是说银行利率规定多少啊，伊拉克打不打仗啊，刑法中间的一些规范是否应该改变啊，世俗的权威是搞这些东西的，它绝对不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到契约，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什么叫身份社会？身份社会是说一个人一辈子享有怎样的一种身份、社会地位，包括他的一种职业等等等等，都取决于他的出生。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家庭，他这一辈子就定下了，注定就是这个样子。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一个要做法官的人，你前提是必须选对自己的爸爸。你的爸爸如果不是法官的话，你就不可能成为法官。就是这是一种身份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写照。那么这样的一种身份社会，其实在东西方文明中间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体现。但是这种社会并不合理，在美英看来，这种社会必须要是朝向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过渡，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角度来说的话，西方宪政得以获得奠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正好在于它历史上延绵不断的持续两千年的这样一种宗教权威跟世俗权威之间的一种分离。这是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现代社会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一种契约化的社会的状态的出现。契约自由，有一位英国的著名的法学家叫亨利梅因爵士，他写过一本书叫《古代法》，他在《古代法》里边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是说进步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无非就是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从身份到契约，各样的法典，包括民法典，我们前天已经提到拿破仑非常热情的参与民法典的制定，德国民法典，那是1804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在拿破仑死后很快就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就叫拿破仑法典，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么后来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民法典的编撰在各个国家此起彼伏，瑞士民法典，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民法典，那么一直到1896年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另外一部伟大的法典，那就是德国民法典。那么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的开端的篇章，那么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的末尾。自由缔结的契约，平等缔结的契约，来去选择自己的职业，来去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么所以社会契约论当然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整个的社会本身变得越来越契约化而不是身份化，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国家都在，其实在过在17、18、19这几个世纪里边慢慢的走向这条道路。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18世纪的末、19世纪的初、19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末，那么在整个的欧洲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法典编撰运动，人们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开场锣，因为它的生效时间是1900年。哎呀，这部民法典说起来也是故事很多。它跟法国民法典完全不一样。你们知道法国民法典拿破仑制定的时候，拿破仑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外行，年轻，富于才华，雄心勃勃，富于魅力。然后130几次的民法典的制定的会议，民法典编撰委员会的会议，他作为皇帝亲自参与了其中的80多次。80多次会议他都在亲自在会场上。每当人们提出一个条款供讨论之前，提出条款的人都在想，我这条款能不能得到拿破仑的同意，拿破仑会怎么理解这个条款。因为拿破仑特别不喜欢那些法律人天天说的那些谁都不听不懂的话。我们律师经常会说一些话是别人听不懂的，什么你这个是直接故意，这个说间接故意、直接故意，什么善意买受、恶意买受，这些概念是说外边人搞不懂，你听不懂。当年呢，民法的这个叫物权法发布出来征求意见，那个草案，结果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读者来信说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我们看都看不懂，寒秋不动，这我们怎么提意见。所以法律里边有许多的概念其实是就是外行人搞不懂的，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即便受过良好的其他专业的教育的人也看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拿破仑说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像黑话一样的东西要把它搞掉，你能不能找一点人能听懂的话来去把它这个法典编撰的更好一些。这里边还暗含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法典越复杂，概念越外边人看不懂，法律职业者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可以上下其手，因为外行人不懂啊。你那个律师怎么说，哎呦，宋振章律师都这么说了，那就是对的，他就迷信这个法律职业者。如果说大家都能够一看就懂，那你你律师就没什么活可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律师。宋振当时就想着说，将来这部法典呢，能够编撰到这种程度，每个人法国人的家庭里边都必须有2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民法典。下地干活的农民，满脚的泥土，回到家里边来点起蜡烛来，就在烛光下可以读民法典。这个民法典，哎呀，加上法语啊，我们的这个民委是法语方面的专家，这个法语精确，法语美丽，法语读起来呀，真的是这人家说宁听法国人打架，不听德国人唱歌。哎呀，那个德语啊，真是那个美，那真是人类创造这种语言很怪的。那么，所以那部法典制定出来啊，真的是全世界都迷为之着迷啊，2000多条，每一条都起草的啊，读起来特别漂亮。大家知道著名作家法国作家斯汤达，斯汤达写《红与黑》的那个斯汤达，他其实每天都读一段民法典。他说我每天都读一段民法典，改进我自己的文风。我觉得一个起草法律的人能够到这一步，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跟拿破仑是有关系的，跟拿破仑想着说不能够让这帮的法官、这帮的律师利用法律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利用法律来去跟国家对抗有关系，所以就起草了这么一部法典。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前天我也跟大家讲说，当时就爆发一场争论。当时法国民法典的魅力光芒四射，然后德国许多人说我们应该赶快制定这么一部法典来去统一我们的国家。弗里德里希冯 刚才说的是萨维尼，萨维尼这个伟大的学者法学家，特别了不起。他就说，我们的法典必须要反映我们自己的历史，反映我们自己的民情。我们不可以照搬照抄的把法国民法典拿过来就变成我们的法典。他坚决反对这条做法。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努力的去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他就倡导这个。当时他在弗莱堡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当教授，课堂上有一个学生叫雅各布·格林。你说这个你们都知道了，《格林童话》是作者，法律系的毕业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萨老师的风度迷住了。哦哟，历史上记载这个萨维尼讲课，哦哟，特别了不起。法典才能够成为国家统一的一个基础，民法典是极端重要的。当时伟大的萨维尼，这个弗里德里希，也是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叫冯，德国人的名字里边有一个 VON 这个字母，这个词啊，其实它就是英文的 of， 法文的德，都是这个概念，就是这赫伯特冯卡拉扬什么意思？就是卡拉扬那个地方的一个叫赫伯特的人，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他是一个贵族，他一定是一个地主或者贵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封号，领主。他有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现在德国人的名字里边许多人还是有冯的，冯，有时候翻译成封建的封，有时候翻译成冯，姓冯的冯。那么语言学家只是发现，只是归纳总结，语言学家并不创造语法，法律的规范也不应该是法学家所创造出来的，而是一个民族在他的自己的生长过程中间自然生长出来的规则。哎，课堂底下那个叫格林的学生听了以后就暗暗的下定决心，我要去研究德国的民族精神。从哪儿研究？从童话研究，从各种民间传说里边去寻找德意志的民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后来读格林童话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想到这是一个法学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儿童教育的问题，他是为了说从童话里边总结民族精神。哎，这一派的学者其实意见后来占了上风。你站在讲台上，两眼炯炯有神，对知识的那种广博的把握，使得他那种自信洋溢在自己的眉宇之间。他的讲课充满了魅力，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哎呀，被他的说。不由叹服，然后他的讲课干净利落，既生动又严谨，把整个的讲课的原始记录拿出来，不需要修改一次就可以出版成为一篇论文。哎呦，萨维尼斯被誉为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老师，最伟大的老师。萨维尼倡导的是什么？倡导的是说研究民族精神。正如我们不能够说一个国家的语法是语言学家所发明的，跟法国民法典一点都不一样。你们知道德国民法典呢，不用说一般的外行人，即便是内行的人也看得云里雾里的，因为这法典编撰的真难懂，好有里边都是交叉参议。什么叫交叉参议？你读到第41条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规则，然后关于这条参见第283条，那283条好不容易找着，他说又参见第756条。哎呀，这个里边啊，就是一种，你们知道这个欧洲这几个国家的人相互经常嘲笑对方，比方说经常有一些编出来的笑话，说这个关于大象的研究，说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大家都来写关于大象的论文。法典的编撰过程就被延宕下来，就不允许这赶快制定民法典。跟他发生争议的那个 Thibault 就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其实萨维尼本人一辈子他没有做多少自己，不像他的学生格林那样的去研究民间的文化，他反而去研究罗马法，研究罗马的法律制度。哎呀，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罗马法学专家。有机会大家也可以读一读萨维尼， 这个被称为法律法学方面的历史法学派的扛鼎人物，这是萨维尼。那么萨维尼的研究，德国的法学家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坐着冷板凳进行一种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一种研究，最后缔造了一部在19世纪末期诞生的德国的这个屋子一下子转出来了。然后法国人说最好找一对情人在里边边谈恋爱边找针也很有效率。后来大家到德国人那个房间，发现德国人把整个房间画得像围棋盘一样，然后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找完第一标着号，一号找完了找二号，二号找完找三号。这德国人啊，德国人那种笨重的严谨啊，真的是特别了不起。这德国人制定法典，人家法国制定出那么浪漫的一部法典，这个德国人搞的是科学，这个东西必须严谨，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法典，说只有民法的教授才能懂其中的一章。另外一章这个教授说那我不懂，就像从前一个医生，人家身上中了一箭，然后这个医生把那个箭从那个皮肤那个地方把它锯断分文好像英国人写的是从机械的角度去研究大象的动作的一种机械的原理，写得很不错。法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浪漫生活，然后德国人哦哟，把那个大象的来源、大象的习性，这个注释都比正文都长，写了一篇论文。俄国人写的文章当时苏联了，写的是论大象，就是资产阶级的猪，这篇论文。然后还有说，这几个国家说在屋里边丢了一根针，在一个大的大厅里边丢了一根针，怎么能够把这个针找着？哎呀，也是。然后英国人说我要发明一个磁铁性的装置，它留着。那个病人说哎呀里边还有呢，那属于内科管的事，我就管不了。民法典的编撰就变成了一种特别高度专业性，这显示了民法科学整个的欧洲的民法科学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部法典其实我们前几天也说过，对外界影响也很大。比方说日本人的后来的明治时代编撰的民法典受这部法典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我们的到现在在台湾仍然是有效的那部中华民国民法典，基本上是模仿德国民法典的一个产物，是精简了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当然更复杂。那么这些民法典从法国民法典一直持续到德国民法典，确立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准则非常重要，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甚至人的尊严的保护都非常重要。第一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如果要保障人们的自由，保障国家的权利，不践踏人民的权利，那么就必须要确立的准则是你的私有财产是非常重要的。从洛克开始，人们都在强调私有财产不完全是一种生计上的考量，而是尊严上的考量，而是人格独立上的考量。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拥有土地的权利，没有拥有对私有财产不受外部侵犯的这样的一种严格的保障，那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建立一种自由的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第二个准则就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公民或者法人以自由的意志，以平等的地位所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的效力，从拿破仑法典一直到德国民法典。这契约自由就是回应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社会演变的一个 呼唤，就是要求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地阶自由，地阶契约的自由。然后呢，我们民间可以通过契约来去改变许许多多的事物，也可以促进商业的繁荣，也可以促进人的解放，这是契约自由。第三就是平等。接下来要讲什么？ 我忘了，先暂时讲到这儿。平等准则，那么没有人可以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准则。所以西方的这个民法典编撰所确立的这三大准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公民的权利平等，这三大准则可以说是奠定了整个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法律根基，也奠定了一个通过民事权利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的一个法律上的根基。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诞生的一个得以可以说既是现代社会推进的追求的一些目标，同时也是使得现代社会能够得以奠定根基的一些基础性的基石。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身份到契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刚才好像说了一段话没有传出去，我想天方夜朋友提的那个问题稍微有点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回答，因为这个美国秩序的根基那本书其实我没有读啊，所以那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多多少少涉及到欧陆和英美之间的这种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包括民主体制方面的差异。我比较早接触这个相关的话题，其实比较早反而是读一本像佩雷菲特的书，叫佩雷菲特那本官僚主义的弊害，其实原文的名字叫法兰西病。那么那本书里边谈到了法国的这种体制，法国的由于天主教的传统所带来的一种上下隔阂，这个许许多多的这包括个人自由方面的一种跟英国方面的差异，他都比较多的去解释了一下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某种差别。但是角度也不完全是所谓的集体主义，或者更多的是个人自由的问题。从法学的学术传统来看，其实大家比较注意的是英国是如何通过一种比较谦卑的方式来去拓展个人自由，就是说先有程序后有权利。它跟法国不一样的是，法国是通过比较多的宣示性的东西来去通过法律上的一些高头奖章式的文件来去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对国家公共权利的一种限制等等这些条款。那么英国反而是非常早的就开始在程序的夹缝中间去拓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对于欧洲大陆的不少国家，包括英国，包括法国，甚至也包括德国，其实近代以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反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强化一种中央集权，强化一种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统一。而英国在诺曼征服以后，也就1066年开始，它的制度走向是一种非常非常奇特的制度走向。那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观察行政的权利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行政权利方面他们慢慢的趋向于建立一种更加强调地方自治的一种特色。而另外一个方面，在司法权方面，英国的司法权是强调更多的集中的特点。那就是司法权像在英国设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司法大厅里边的那些法院们，司法宫里边的一些各种法庭，其实他们管辖的案件，你就会去观察他们慢慢的形成了一种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案件去推动普通法这样的一种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的一种诞生。所以司法权趋向于更加集中，而行政权趋向于地方分权，这两种权力本身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平衡。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来去不断的去拓展公民自由的一个空间，强化公民的个人的独立性，保障私有财产，保障人民在政治以及其他的领域中间的一种更多的一种权利，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英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可能跟您讲的这个所谓的集体主义的问题可能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不是特别容易能够对得上去，所以这问题比较复杂，我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也我也向您向其他的网友多多的请教。西北风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日俄战争和德国之间的关联的问题，我个人其实对于不研究近代国际关系，所以这问题真的是特别难回答。我只是知道，其实无论俄国也好，无论是日本也好，在近代以来，其实他们都在德国方面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可以说学习的灵感，甚至包括技术方面的一种引进的对象。德国在近代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像克鲁伯这样的一种军事工厂，对于俄罗斯、对于日本、对中国，其实都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但是在背后，在战争本身的背后，到底有多少德国的参与？这一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只好老实的向你，这个说我这个需要我去做。我们一块儿去做一些文献方面的研究检索，或者请我们群里边的其他的高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刚才抱歉把天方夜朋友问的提到那本书，你提到的是自由的基因，我搞错了，抱歉。